诶，hey，大家好， 嗨，大家好。 系啊，有雨峰， 嗨，我系阿俊啊，仲系病紧嘅阿俊 系，仲有个病紧嘅阿俊喺度，系啊，把声又英文晒啦，系啦，咁就尽量啦，尽量俾多啲嘢你讲啦， 唉，尽量啦，尽 你 量 讲 啦， 多啲咧，就把声就 OK 噶啦， 希 好 望 啦， 啦。 咁 今日又嚟到编剧 BB 班啦， 系，跟 咁 住 啊， 讲咩啊？ 上集就讲一啲结构啦，咁 啊。 啊，第二 part 我哋直头就即席咁样就。度橋啦， 系， 咁啊，希望就幫大家啦，幫大家寫故仔或者係焗住要交功課嘅情況之下，真係可以幫到手啦。咁我哋今日啦就開始啊，講翻之前一直都講緊嘅類型片啦， 系， 係啦。咁今日想講咩類型呢？ 今日系咪讲爱情片啊？ 係啊，哇！呢、這個聽好硬，成 個聽好硬啊，硬聽。 唔系专业系咁噶啦， 我估唔到你咁讲喎， 咁唔系点啊？ 你哋啲讲爱情片咁 OK 嘅，你知眼踢到 咁 爆 头先问过你一次嘛，冇办法啦，要硬踢噶啦。 系咁，今日之前讲过喜剧啦，讲下点样搞 get 啊，啲 get form 啦，系啦，咁今日就讲另一样，就讲爱情片，系啦，咁我哋讲爱情片有咩元素咧？阿俊，硬踢翻俾你先。 爱情 好，唔该晒宇峰， 系 多讲 爱 啦。 情片嘅元素嗱，爱情片首先咧，系普遍啦，系又有两种，第一种就系纯爱情片，第二种就系都市爱情片。咁 有咩分别咧？ 点样为之都市爱情片咧？其实都市爱情片就系类似孤男寡女啊，单身男女啊，瘦身男 陌 女 生男 啊， 女 嗰 啊， 啲咯，系啦，系啦， 系。 系一啲轻喜剧嚟嘅，同埋佢哋嘅爱情咧系简单嘅，唔复杂嘅，同埋通常系 happy ending 嘅。咁你睇得个人好舒服嘅，又有得笑嘅，又开心嘅，咁呢啲就系都市爱情片。点解呢种爱情片其实喺香港系特别受欢迎嘅？因为佢嘅特性就系话，任何嘢都有可能喺你身边发生，系好易令到人产生共鸣感嘅。系啦，咁我 咁同 都 埋香港好兴乜都加啲搞笑落去嘅， 系冇错。咁啊，再加上就系刘华同埋 Sammy 拍好多啦， 系 系啦，咁 都唔止嘅，古天乐啊， 系啦， 呢都有嘅。 系啦，咁佢哋接手啦，咁啊，都系好睇嘅，全部都好睇嘅，我觉得 OK 嘅。 咁爱情片咧？ 咁如果纯爱情片咧，嗱， 系。 纯爱情片就咁样，其实纯爱情片咧就比较容易可以做到一个刻骨铭心嘅效果，但系咧。通常要做到刻骨铭心嘅效果咧，都一定要系bad ending 噶啦，就系、是、一系就系你爱上一个唔能够爱嘅人啦，有文化嘅冲突啦，或者甚至乎比较兴嘅韩国好中意嘅就系、是、就死，有咩病啊患癌啊，总之去到最尾咧，你就系会唔开心嘅。 喂，但系咁样呢个系讲嗰啲 situation 啫，嗰啲情况啫。但系，咁爱情片嗰个定义系咩咧？ 爱情片嘅定义， 系啊，即系你分到爱情片同埋一个都市爱情啦。咁就眼睇其实系两者冇乜分别噶，只不过都市可能多啲搞笑，或者贴近啲咁样。 爱情片嘅定义系乜嘢？ 系，因为肯见你讲都系讲紧一啲情况啦，价值唔同啦，或者系有啲生离死别啊，咁但系其实冇讲到爱情系片系同都市爱情有乜分别咁讲，同都市爱情有乜分别咧？ 咪就嗱，如果都市爱情片就系一啲轻喜剧啦，就系、是、一啲比较简单嘅爱情啦。咁如果你系真系纯爱情片，就系、是、以真系感情为主导嘅，系刻骨铭心好多嘅，咁样咯吓。 嗱，其实我如果讲爱情咧，系得一种嘅方法嘅啫，即系如果真系写啦，写爱情，始终讲编剧啊嘛，都讲写啦，得种就系、是、悲剧，你越悲越唔可以一齐咧， 就越浪漫嘅嗰样嘢。 系啊， 即系好多人都跟住我都问，诶，知唔知浪漫主义同罗曼蒂克有咩分别？ 吓， 知唔知阿俊？ 我唔知，我唔知。 好，咁其实你知浪漫主义其实系一种表现手法啦，或者艺术手法啦。其实简单啲讲，就系一啲我哋所谓黑色，即系所谓悲剧啲嘅，惨啲嘅。譬如边啲系浪漫主义嘅嘢咧？譬如孤星泪啲咪咯，古仔孤星泪，快如生记，呢啲就 系 啦。即系一啲讲一啲可能，总之系惨事嘅。或者系舒特拉啲名单，即系嗰啲就系所谓浪漫主义嘅嘢。即系当然啦，你话浪漫主义嘅画咁嗰啲，估会另外一个意义。但系通常我哋讲浪漫主义咧，就系一种比较悲惨嘅，讲紧嗰啲人嗰啲生活啊，或者时势唔好啊，等等嘅嘢。咁罗曼蒂克咧系专货男女之间嘅感情，咁所以一样嘢系罗曼蒂克咧，唔一定系浪漫嘅。简啲讲，譬如好似已经讲话喜剧嘅，成套嘢系喜剧嘅话咧。咁佢哋最尾虽然嗰套嘢系关于罗曼蒂克嘅嘢，但系佢唔系浪漫主义，佢唔系浪漫嘅嘢。咁但系要成功嘅地罗曼蒂克咧，都系要惨嘅。即系基本上你系浪漫主义嘅咧，其实成件事一定系好罗曼蒂克，觉得你知一定有男女交涉喺里边噶啦，除非你全部仔嘅咧，或者全部女嘅咧。如果唔系咧，就多数有嘅。即系点解咧？其实最易写就系话，头先阿俊都提过。即系爱上不应该爱嘅人咁样，其实唔使嘅。最简单咧就系话，你总之就系有一对男女要相爱，但系你千方百计令到佢不能相爱，咁就得噶啦。咁你成套嘢写晒嘅， 系冇错。 咁最经典其实就系《罗马与朱丽叶》啦，系即 系 呢个系不能逆转嘅，因为世仇 系 因为你老豆杀到我老豆， 系 唔知定系你嘅祖先杀到我嘅祖先咁样，咁即系我哋之间系有世代嘅恩怨。可能唔知，咁我哋相爱到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一齐。咁成件事就你见到好做到嗰种浪漫嘅感觉。咁当然佢亦都系好罗曼蒂克啦，关于男女嘅爱情啦。咁就系咁样营造出嚟。呢个够经典。咁当然我同阿俊分享过一个，有一啲系你俾啲限制佢咧，都要有个谱。你不能太过分。即系呢个阿俊嘅一个例子就话。即系一个社民联嘅成员，同一个民建联嘅成员相爱，后期先发现原来大家嗰个政治取向唔同，咁我哋分手啊，你唔可以一齐。咁成件事其实系 O K 嘅，系合乎我哋呢个原则，但系嗰个冲突未够， 系冇错， 未嗰个不能相爱咧就未够， 变咗好儿戏。 系啦，即系你譬如嗰啲点样一定唔可以咧？譬如头先讲过，韩国好多时中意绝症， 系。 呢、這个好明显啦，因为你真系死鬼咗，咁我哋点相爱咧？譬如玩衰啦，或者系玩一种老人痴呆症啦。你见啱啱 TVB 播完重播嘅《拳王》都系啦，最尾系讲到佢即系有老人痴呆，唔记得个男主角啦。韩版嘅《拥抱这分钟》系啦，郑雨晴同阿孙咩啊？孙艺珍系啦，即系慢慢唔记得咗你啦，或者见住你，我叫翻我自己之前男朋友个名啦。 哦， 因为我以为你系嗰个啊嘛，我唔记得咗我而家同你发紧拖，以为你系之前嗰个男人。咁嗰个位其实系你作为一个观众，我作为一个男人 系非常之深。 我见住佢，咁你唔可以话一听你错，我第叫第嘅名，你仲要虚应佢话，郑雨晴仲要虚应佢，出到门口先喊，即系自己中意嘅女人。佢都当时系中意我，但系佢叫嘅名嘅人叫翻之前嘅男朋友个名， 系 咁即系呢啲系令到你不能相爱嘅原因。 系 呢啲例子啦，咁肯讲话价值嗰啲，其实都系令到不能相爱嘅。 系 譬如我哋好经典嘅所谓即系 uptown girl downtown boy 啦，或者调转系 uptown boy 啦，即系一种贫富悬殊好紧要嗰样嘢啦。好多啦 ，Pretty Woman 啦，嗰啲全部都系玩一样嘢啦。就算 Titanic 都系嘅，系啊，即系佢点解咁开心嘅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咁佢咪赢一个穷小子啦，但去到人哋嗰个系一个贵族嘅一个女仔啦，肥温斯利。咁你见到佢啊，佢咁开心嘅叫做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因为去到阿全里面有食有瞓啊嘛，有食有住，咁你又唔使烦喎。 你又唔使打工喎、啊。咁你梗係 kick up the world 啦，我都識嗌啦。梗係，但係即係佢嗰個位其實就做到嗰種價值唔同咯。佢話佢同阿肥溫嗰啲阿爸阿媽，即係人哋睇唔起佢啊，或者嗰啲無論係參賽禮儀好或者跳舞啊，即係人哋覺得佢啲著啲衫寒酸啊等等，其實呢啲其實就係玩緊嗰種不能相愛，製造中間男女之間嗰個差距。即係我哋覺得有啲嘢其實係，所以門當户對係有真係有，我哋有咁嘅感覺或者有咁嘅傾向，即係嗰啲嘢咧，其實對稱我哋先開心。啊、即係有啲嘢差唔多或者比較唔係咁大分別呢，其實我哋會睇得舒服啲或者個感覺會好啲嘅。即係好簡單，我哋嗰張台呀有四隻腳呀，如果個地板有痕呀俾你對個 mark 位呢，你留意一下你自己搬，但你都會搬返嗰個位或者嗰張台會 mark 返個位呀。因為點解，因為你覺得咁樣對稱咁樣好睇，即係其實呢個係人嗰個習性覺得嗰樣嘢係會好啲。咁其實你只要令到佢呢種男女中間嗰個差距大啲，或者係令到佢哋唔可以一齊啊，譬如我做卧底嘅，咁我就唔可以再親近個女朋友啦，因為驚泄露機密或者驚害咗佢。咁呢啲其實你就係做緊嗰種差距，或者做緊佢要令到兩個男女分開。其實你將佢個差距或者你將佢個距離間要拉開或者分開佢咧。咁樣就做一套咧，做即係我哋覺得愛情片最基本要有嘅嘢。咁你做咩 happy 唔 happy ending？ 你咪做咩睇下佢可唔可以一齊咯？即係可唔可以排除萬難一齊咯？ 但係通常經典嘅或者即係話留得最深印象嘅，都一定係 bad ending 噶啦。 你會黑，你唔黑嗰陣，即係你會抌心啲咯。 即係北非碟影啦、啊、Titanic 啦、啊，係咯，羅密歐朱麗葉嗰啲全部都係唔好嘅個結果。 當氣回腸啲咯， 係 咁，但係你話好啊，都唔係話冇嘅，但係就大家嗰種浪漫嘅感覺咧，始終係因為浪漫其實係源於悲劇， 係冇錯。 即係有樣嘢，羅曼蒂克咧，你未必感受到嗰種浪漫，佢加多重嘢俾佢咧，就係悲劇。係咁，你嗰樣嘢咧，成件事咧，你就會容易啲令你有嗰個情緒反應， 係 啊，同埋容易啲令到你係會 keep 得耐啲啊。 吓， 系啊，嗰样嘢会即系 last long 啲嘅，咁会令到你即系感受到，觉得啊，我不时都会谂起，或者谂起，我觉得啊，真系有啲无奈啦。 系 嗰样嘢，咁所以其实仲翻我哋基本一个写剧本就系一哭二闹三上吊，你慢慢个层次慢慢增加，咁你开头就有一啲小困难，跟住再嚟大困难、中困难，慢慢上去中困难、大困难、特大困难。到最尾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咧，咁样其实咁样铺啦。即系如果一个爱情应该要咁样写，系咁小困难好简单啦。即系譬如佢中间譬如约错地点，大家话去边间餐厅啦，突然有几间分店喎，你边间咧去错咗？咁呢啲可能系喺一啲小嘅困难，可能你已经又要写点样氹翻佢啊，或者点样撞翻对方啊。咁慢慢你咪慢慢铺啲大啲嘅困难啦。跟住再大啲困难，到最尾，究竟可唔可以排除一齐咧？咁样其实就做到嗰样嘢。咁你话悲剧咪真系唔可以一齐咯？ 系。 睇睇嚟好明显一个例子啦。 系。 最尾就真系喂死人冧楼咯，得翻一嚿冰。 系。 你上去定我上去咧？ 系。 其实呢个大家好多人都睇唔明，佢话觉得好浪漫，系嘅。但其实嗰条仔咧， 系 阿Leonardo咧，其实佢开头系唔想，点讲佢其实唔系特别想养个女仔嘅。其实佢系有尝试过擒上个冰度，但系发觉佢擒唔到，同埋佢擒上咗会咁冰会沉啊，咁就一齐揽住一齐死，咁所以最尾先发觉我唔擒啫嘛，所以最尾佢先停咗佢唔擒，咁就让咗嚿冰俾阿另外嗰个肥温，其实唔系话佢唔想、啊。咁所以，但嗰件事你见到，呢、這个就其实系一啲人性化嘅嘢俾佢咯。 系 系咁但系最尾就当然都系啦，都系死鬼咗啦咁样。咁所以嘅咁样，即系有阵时你正如头呢个例子啦，即系你有阵时又唔需要讲到一样嘢，一个人好伟大， 系 或者一个人就点样牺牲自己啊，或者系咩成，咁有阵时有啲嘢可以加落去嘅，令到佢人性化啲嘅。或者之前上日都讲过啲立体啲嘅人。 系冇错， 即系谂古仔，你始终都要俾翻啲人性佢。 性格唔可以系完全绝对。 即系譬如佢真系想救自己噶，跟住我擒唔到嚿冰， 系， 跟住你条女又唔肯拉我上去，咁就算啦，咁我唯有死啦咁。咁即系可能你要加翻啲嘢噶嘛，咁嗰件事咪会觉得，个人反而会立体啲咯。 系 系啊，其实即系以我自己觉得就系一个悲剧嘅情况之下，咁你慢慢又好似我哋上集咁样讲。讲结构嗰个度桥嗰个讲，你咪加翻啲性格俾佢咯，或加翻啲身体特征俾佢咯，系一样嘅啫，即系可能佢有嗰种特征，咁逼住有啲剧情，佢就要做埋啲动作反应啦，咁样 系， 咁即系我就会咁样写，我觉得 系， 咁呢个就即系我觉得最基本，其实爱情都系得一条路嘅啫，我觉得，即系始终系离不开咁样走咯。 其实爱情。片系即系来来来去都系咁噶啦，点样可以做到精彩就系睇下你点样赋予佢嗰啲性格咯，同埋佢哋遇到啲咩困难咯， 系。其实嗰啲困难，其实我讲多少少啦，即系可以有咩困难咧？吓，譬如一啲错摸啦，即系大家以为对方可能，原来另一个嘅，原来你有一个大哥唔系，原来系你个妹或者你个表妹嚟噶，呢个十四巴港女咁样样。哥，你个表妹嚟噶，咁诶，嗰个当事人又唔知喎，咁样，佢都得以为你呃我，你明明中意我，但你又拖住另一个，咁呢啲错误，即系其实好多时无论喺我哋即系 TVB 剧集好啦，或者系电影好兴噶啦，一啲误会啊，以为对方有外遇啊，系一个情场骗子啊，以为对方系点样讲咧？或者可能有一啲未必系咁严重嘅，即系纯粹觉得话啊，原来人哋对方可能复合学历好高，同你唔同，或者可能佢嘅宗教同你唔同，或者佢嘅父母唔赞成，咁即系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困难。咁但系嗰个层次分别就即系自己调教啦。 系啦， 你觉得边样嘢可以摆着重力啲咧？咁你咪。写得劲啲咯，摆厚啲，写得劲啲，咁其实就系咁样铺咯，即系嗰啲个写就系、 是，咁啊，桥都系嗰几段噶啦，咁其实都仲有一个方法嘅，即系打个譬如，你话同一条桥点样可以令到嗰个困难加倍咧？咁就你嗰个主角一定要够痴情啦，你当你好痴情嘅时候。一段即系打个譬如好简单咁样，宗教唔同，但系两方面咧都系好着重，好着重自己个宗教嘅，咁又好想融合埋一齐，又或者点样都好啦，又或者唔想融合埋一齐，但系有时如果有一个系信伊斯兰教，有一个信系基督教，哇，冲突够劲啦，咁但系你有好多嘢你睇唔到就算啦，但系佢哋真系好咁大冲突嘅时候，但系佢哋又好痴情喎。 系 咁点算咧？点样可以冲破呢个内心矛盾咧？喂，佢每日去 church， 但系我翻嘢嘅吓，咁样即系剩翻啲时间你都唔陪我，宁愿去系啦去 church 或者喂，我每日见到你喺屋企就对住边度就喺度拜三次。我又覺得好大問題喎、啊，咁樣即係可能係啊，對於一啲普通人嚟講，好小事啫，冇所謂，我尊重你宗教。但係對於一啲好痴情嘅人，即係或者有啲真係你賦予佢個性格，佢係對於宗教嘅嗰一種好着重嘅同時，佢又好痴情嘅話，咁呢個就嗰個矛盾就可以已經可以變到好大啦。 係 生活摩擦係可以變到好大 的。大家真係要小心，即係呢個宗教啦，其實有啲似我頭先所講。嗰、那個政治取態或者政治，即係嗰個分歧係一樣。其實盡量就唔好玩呢啲，我覺得 係當然 係，因為始終點解你都咁中意話疑似有外遇，疑似結咗婚，即係點解大家咁中意玩呢樣嘢咧？話疑似一腳踏兩船，疑似中意緊我又踏上另一個，周圍去 flirting 咁樣，即係點解呢啲會好寫啲咧？因為其實最緊要就係呢樣嘢，大家生活裏面。易撞到啊！即系嗰件感觉系抵啲啊！ 但系 贴近啲生活，你头先讲到嗰啲咧咁神圣嘅嘢啊，无论宗教好啦，政治取向好啦，即系你话一个共产党同一个国民党嘅相爱咁样，即系呢啲 共产党戏拍就 OK 啫，你现代拍顶唔顺噶啦，大佬。即系有时就尽量贴近啲，我觉得就稳阵啲嘅，嗰种写法。 但系其实你嗰啲疑似乜疑似乜嗰啲咧，就比较多会用喺都市爱情剧度咯，比较多，因为疑似啊嘛，即系佢去到最尾佢系去调查，嗱，除非佢去调查之后发现咗，哦，你真系有外遇，嗱，咁但系又唔同喎。嗱，如果一套悲剧爱情片，你发现咗男主角或者女主角真系有外遇咧，即系话佢哋双方爱大家系唔够深、唔够痴情，其实套片已经唔好睇噶啦。 嗱，睇下你点扭啦，我觉得。佢呢个例子都有大丈夫咪系咯。 系。 其实嗰班太太其实知道翻我老公去搵啦。 吓。 但系最尾点解唔踢爆佢哋？ 吓。 其实最尾就因为当你知道佢都。最尾兜翻底嘅，即系当你知道有证据，咁你又可以有个选择，就系你同佢一齐，定系离开咯，定系离开佢咯。 但系大丈夫佢真系一个都市爱情片嚟噶嘛，佢唔系一个纯爱情片嚟噶嘛。 纯爱情片有冇系？ 纯爱情片好少，因为你唔够痴情，你就拍唔到纯爱情片啦。你个主角唔够痴情，你点样可以拍纯爱情片咧？ 咪都可以。痴情嘅，但系一种病态啲嘅痴情咯。 吓， 即系我知道你有外遇啊，但系我都系同你一齐。我觉得我自己会赢得到，你最屘都会翻回我身边。 哦，即系单方面痴情 都会拣我。 OK， 哦 ，OK， 咁其实 OK 嘅，我觉得 都得，单方面痴情。咁呢个就即系话， 但系即系痴情嗰种嘢，其实你系想将两个人拉翻埋啫。即系你夹硬将佢哋两个分开。但因为痴情呢个原因，你将佢哋两个又夹硬逼翻埋，咁你咪可以另一个再大嘅冲突、再大嘅力量去拉翻开佢哋咯。 通常 其实咁样拉拉扯扯啫，其实 通常如果嗱，即系你头先讲嗰条桥咧系 work 嘅，但系呢啲就绝对唔会成为经典咯。即系话单方面痴情，另一方面就喺出面晒惯嘅咁样，呢个真系唔会有刻骨铭心嘅事情发生，除非一方面牺牲咗嗰、那个单方面之情打个譬如佢系女方为咗呢个咁花心嘅男人做咗某啲嘢而牺牲咗，嗱咁佢就可以表达到嗰种爱，咁呢个冲突就好大， 或者、那个可能爱情片嗰个味道未必咁深， 系啦，冇错啦，爱情片个味道就唔够深啦，其实就变咗，系啦。就会争少少嘅，当然啦，都可能会有好多人睇到啊 ，Felipe 嚟啊，喊啊咁样系 OK 嘅，但系就唔系我哋讲紧嗰种纯爱情片咯， 系 咯， 其实即系总之讲啦，其实就唔使谂到咁复杂， 系 其实我都觉得真系爱情片，其实真系唔使太复杂， 系 其实老土就真系 work 噶， 啊咁系啊，老土 work 嘅系啊， 系因为点解咁老土或者？大家觉得老土就是因为你好多数量都咁写，但系点解个个都咁写咧？即系有原因嘅， 冇错冇错。 即系 Don't Hack the Success， 即系佢成功系有原因，即系就系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哋身边都有人，可能听个朋友咁样讲，或者可能自己都遇到咁嘅人，遇到咁嘅事，咁嗰件成事你咪觉得有共鸣啲，你咪觉得嗰件事 系， 你会有感受啲咯， 系， 咁所以就唔使话即系，好似做到嗰啲。推理片啊，或者有啲剧情片啊、警匪片，你要做到好似好凝重，或者样嘢好型，或者好似要好特别，比其他唔同咁样，好似瓜到好多嘢都话，其实唔使嘅，即系时就你先写咗简单先， 系当然， 即系基本嘅嘢你写到，咁你先再去可能改变一啲元素，或者要再玩一啲嘢啦， 系， 但系你始终要稳打稳扎， 系冇啱嘅，啱嘅，一开始。唔需要谂到咁复杂嘅，系冇错， 即系稳打稳扎，你真系两个相爱，其实最紧你其实个戏好简单，你咪一定要相遇啦，两个人一定要相遇啦， 系 你咪睇下佢点样相遇咯， 系 你可以突然间撞到，你可以因为有朋友经过好多嘢，原来对方系已经暗生呢个情愫， 系 其实你中意佢嘅咁样，即系其实你要令佢哋相遇，咁之后开始一齐 邂逅， 咁点知一齐啦？咁你发觉原来有个困难，你唔可以一齐， 系 咁你就分开，咁之后可能大家互相又探下对方，或者 另外有啲唔知咩什么智者啊、朋友啊、师长啊，同你讲一啲嘢，你觉得 OK 喎、啱喎，咁啊再尝试翻一齐，点知又有个大嘅困难。 系， 譬如突然间去个唔知边一个表妹翻嚟啦，咁咁、之后突然间你又最尾啊，你又散咗啦，咁最尾你之后决定系再点样咧？咁样就视乎你真系喜剧定系悲剧咯。 系咯，就睇下你想选择咩 ending 啦。 系，其实好多时你两三个冲突，其实搞下搞下咧，其实一个正常嘅。短剧本都差唔几嘅啦，其实你短剧更加冇啊，短剧可能一个困难就是、一个高潮位就冇咗， 系冇错， 系即系呢个就最基本，即系我哋觉得写爱情或者度爱情要有嘅嘢咯，系即系嗰种爱情线就一定系我始终觉得一定系悲剧行先噶， 系我 都即系嗰种困难其实系会令到你推向。悲剧收场咯，其实系嗰啲困难，啲困难其实就将两个人已经系埋一齐，我假如拆散佢哋， 系， 你睇下你觉得边样嘢金啲，逼住佢哋一定唔散唔得啦，系啦，譬如你饮醉咗酒，搞到咗人哋个肚咁样，咁呢啲可能就系嘅拣令到你哋分开嘅原因啊，即系呢啲其实你就谂翻生活化啲，或者谂翻你睇嗰个戏剧。其实是有边啲嘅路呢咁样你只要用返呢啲呢其实 ok。 同埋悲剧系。 即爱情易写㗎其实我觉得咁多片嚟讲爱情系比较易写㗎相对。 悲剧爱情会更加容易令人投入。 系。譬如好似上集我都讲结构嗰度都有讲过。曾经我写过家暴嘅古仔啦一个短剧啦 ,20 分钟嘅短剧啦。就好简单就系突然间有个童年嘅朋友。突然出现咗，咁你就已经令到两个青梅竹马嘅男女，突然间你觉得个老公会唔会点解个老婆对个咁耐冇见儿时嘅朋友好似咁热情嘅咧？佢哋嗰时仲系咁熟嘅，咁多年冇见咁样，咁你就已经可以引申到佢可以做好多嘢。 系， 其实就系咁样咯，即系有时度桥就系一个位置一去到。咁就其实成件事就好合理，其实就咁就 O K 嘅，其实就唔使谂得话点样扭到尽啊，或者咩成， 系咯系咯。 咁当然啦，叶念心式嘅扭桥就扭咗好多啦，咩独家示爱啊，乜鬼咩爱物爱咧，嗰三部曲其实都系扭嘅， 系 都系，其实但系最屘都系扭啊，嗰、那个系有个妹啊咩成，咁原来佢女朋友啊呃我啊，跟住话嗰个以为佢拖住嗰条女。以为啊，你中意我，但系你拖紧第二个女仔，原来唔系、啊，嗰、那个系拖佢去，佢搵佢嗰个男朋友咁、啊，即系佢成日玩呢样嘢，其实就系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只不过佢去到最尾个结局过咗啦，嗰个男女一齐或者唔一齐之后，我先再话结局俾你听，之前嗰个错误，之前嗰一个嘅转折系真与假咧。其实佢个扭桥喺后面扭，其实冇咩特别噶。其实嗰件事过咗噶啦，佢只不过系将件事过咗去之后，佢先开翻个底牌俾你睇。你以为系咁，哦，原来唔系咁嘅。其实系咁嘅啫，佢种扭桥唔系好特别嘅啫。即系因为佢种爱情剧嘅扭桥其实冇特别。佢唔系剧情片扭桥，或者系推理片扭桥。佢唔系扭样嘢，佢唔系加你略，佢唔系玩嗰样嘢。佢只不过系玩紧嗰样嘢。错误或者误会，嗰等嘅男女经历完啦，最尾分手好一齐好，我先再玩翻嗰个错误，原来系真的。譬如好似之前独家示爱啦，嗰、那个讲两个外遇，男女都有个外遇，最尾都话我都系最中意你啦，咁一齐啦咁样，咁到最尾佢先揭发开，原来嗰个外遇仲继续紧，佢一直喺同佢呢度嗰啲电话短信，点知睇完即刻删除，女方就可能喺 email 啲电话。在电脑上面他做一些跟另外一个所谓监管偷情写一些东西。咁其实他最尾放给你看啫嘛。咁之前一直都说有外遇都没扭过桥其实一直都说有的。咁最尾嗰两对男女都说我决定一起啫嘛。即其实他这样东西就是这样咯。 咁但其实就是说 他将个错误个结果在男女个关系结果之后先放给你看。其实就是这样啫。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一个悲剧咯，即系佢哋 悲剧表面两个一齐相爱冇事咯， 其实是悲剧。 原来各自各自同另外嗰个外遇，其实大家各自各都是有出轨嘅， 系啊，冇错， 都仲有藕断丝连嘅， 系啊，其实是悲剧嚟嘅。 咁讲到呢度先啦。咁到到最尾呢，其实呢想介绍一套戏俾大家睇啦。 哦，好啊好啊。 如果系真系想参考一下一啲高手写爱情故事，其实可以睇下 Love Actually 嘅。咁佢就系、是、其实呢套片都好出名啦。咁啊，以一个爱情短片嚟讲，系一个典范啦。佢一套戏里面有五条爱情线， 系 五条爱情线分别就有齐晒所有爱情片嘅元素。 嗯， 无论系喜剧结局、悲剧结局、不能爱的人啊，文化冲突啊，甚至乎同性恋都有，但系就混合埋一齐，而到最尾系攞咗个 happy ending 嘅，系非常之好睇嘅一套戏。好睇之余，亦都绝对系一个教材嚟嘅。 系 可以参考一下啦。 好，咁啊，最尾你硬销完啦， 要睇嘅。 系咁啊，你硬销完就咁啊完啦，点啊 ？OK， 好啦， 好啦，拜拜， 拜拜。